咁有個中美國家喎，哥斯達黎加喎，唔知點解佢嗰度佢即係咁睇好佢啊？咁嗰啲唔理佢啦，牙買加都係喎。 嚇！呢啲嘣嘣聲升上嚟喎，幾億衝啫。 即係你唔好睇佢係鄉下佬喎。係啊，咁啊當然有荷蘭啦嚇， 係荷蘭、 葡萄牙、瑞士、啊、新西蘭、愛爾蘭呢啲。 嗯 啊！呢啲系最唔錯嘅，佢都有傳統嘅，係五種唔同嘅 指標啊， 指標啊，咁、啊，然後綜合咧，嗰啲計法仲複雜過台球， 即係研究股市仲冇咁。 唉，嗰啲唔知啦，但係排名低嘅咧， 係 咁啊，有一個國家。前兩日我哋前兩期我哋啱講過，都好難介紹佢，就係、是。141個國家是鬧俄羅斯的，在聯合國大會、哦、5個國家是好的，即是說俄羅斯好的，當然包括俄羅斯自己啦。有一個大家都即是不多識的，叫厄力塔尼亞。 哇， 我真的不識喎。 喂，許晶都不識就真的要講講啦。 喂，語文其長。 呢個厄 力。打個地圖找都要。 咧晚前我同你上次揾邊度啊咁啊，唉、哎、好彩咁啊，而家起咗佢底啦。 系 呢、這個厄力塔特尼亞咧，當然有好多種台灣人唔同翻 法 啊。總之係呢、這個咁樣嘅國家啦。呢、這個國家咧喺邊度咧？喺非洲嘅東北角。 係、 嗯、哦， 係、埃塞俄比亞分離出嚟嘅。 哦。 咁啊！ 但係聯合國正式成員 啊！正式成員，你話咩阿伯利西尼亞分離都得，但係佢係紅海嘅西南岸，隔海相望就也門。 哦， 咁大家 咁有啲戰略位置喎、 啊，兩位要㗎，仲 有啲戰略位置。 嗰時索馬里啲海盜就喺嗰度附近揾食啊、哦！你記唔記得啊？ 戰略要道 就係、是、啦， 紅海出海 口，口出海口揾食啊嘛！ 失望，小弟孤陋寡聞， 即係唔係咩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的 Great of 呢個 Red Sea 啊？ 咁啊，簡單介紹一下呢、這個國家咧。 係， 如果即係計起上嚟，都唔算太過蚊型，即係唔係梵蒂岡嗰度一平方公里都冇嘅啫。 都大過安多拉啦，係、嘛？即係呢個西班牙嗰邊嗰啲啦。而家知啦，因為睇足球嗰啲知道。即係歐洲最細嘅國家係邊啲？ 安道爾咯， 安道爾係安多拉。 咁呢個國家都唔係太細嘅，大概等於台灣三分一咁啦。 哦，唔細。 咁唔細喎，有幾千平方公里。 十二萬。哦，唔係喎，應該大過台灣幾倍。大過台灣島幾倍，十二萬平方公里。 不過我哋根正苗紅，台灣唔係國家嚇，我哋講清楚。我哋用個 台灣 作為一個島，即係我哋當台灣係好似馬達加斯加或者邊度一個島， 一個地理名稱， 或者塔斯馬尼亞係一個島咁 嘅。馬達加斯加都係國嚟嘅。 係啊，所以我哋補翻呢個塔斯馬尼亞，好似塔斯馬尼亞咁，只係一個地理概念。OK， 冇錯。 人口就少，人口得600,000。 哦，咦？如果係歐洲又算中型喎。 非洲啊， 非洲嚟講就爭啲啦， 600,000。咁佢咧係1993年從呢個 埃塞 比亞分出嚟嘅。咁分出嚟以後咧，嗰、那個總統當然唔係普選噶啦，但係嗰個總統老人家做到而家都未換過。 93年 呢個 唔 奇咯， 都係30年啫， 未換過， 都係30年啫。 咁而且咧，呢、這個國家點解？佢排尾二咧嚇，都排唔到尾一 嚇，因為冇民營，冇民營呢個媒介， 冇言論自由， 哦， 冇民營媒體， 係啦， 冇參政權， 係 你唔使數，唔使選啊， 乜都冇，即係咩連市政府 可以不經審訊 係 逮捕， 哦咁大鑊啦呢個。 即係嗰個新聞自由指數係考慮埋呢一啲範疇嘅。 咁你估會唔會考慮咧？ 會㗎，會㗎。 即係你係記者，咁、那個差人抽心口就 捉咗你， 就踏咗你入去啦。咁又唔使審，關幾耐冇人知。 即係只要有記者咁做就冇啦。 啊， 不過你冇 仲有一樣，仲有一樣得人驚， 係 全民皆兵。 哇！ 即係。每個公民是不得拒絕 兵役， 而且無限期。 哦，即係瑞士咁咯。 瑞士都是的， 不是吧？ 是啊，瑞士全民，即是不計女人， 服兵役無限期，咁仲使打工嘅？ 唔係佢無限期嘅意思，即係佢每年都要去。 唔係啊， 佢係 即係拉咗你去做兵。 咁邊個從事生產啊？啲男人 喊。咁你估計佢使唔使生產咧？ 唔使㗎。 啊， 哦，石油多。 佢唔係搶咯，佢人均係600美金。 哦， 人均 GDP。 哦，咁又唔算。哦， 話仲唔算 啊？ 即係你啲柬埔寨都高過佢喎， 咁你冇得比喎。 你嗰個月， 你喺非洲計喎， 嚇 月定年先， 梗係 年啦，全部計年㗎，梗係 月薪六百少啦， 年六百就比較低啦。 月薪四六百美金唔算少啊，大佬。 年啊， 梗係年啦。 啊，而且我諗佢嗰度。即係用唔用美金都唔知啦， 唉唔知啊。 咁啊呢個少少花絮啦。 嗯。 咁啊， 即係呢個就排尾二。 尾二尾一大家知係邊個 啦？唔係香港啊嘛。 唔係。 香港 幾時有咁嘅安娜？ 冇可能啊！ 尾二係即係排第幾咧？佢 即係最渣嗰個。 總共有幾多個國家呢個？ 總共國家同地區係108定係一百八？ 一百八 幾啦， 當佢179啦。 佢真係179。180係我哋桂倫。桂倫。 係。 啊，北韓。咁 咧。呢個估到啦，咁三啦。 178就伊朗。 嗯。 176就緬甸。175唔講。 係。 唔講。 系 佛说不能说， 不能说 你知道就知道啦，唔知道就唔知道啦。 174系越南， 系 173系 Cuba， 系古巴。 171系 Suria， 系苏利 叙利亚， 叙利亚哦。而家打紧仗，仲有乜鬼嘢？ 咁啊，166系。捉個記者又去使館劏咗嗰個 哦，沙地 涉嫌啫，涉嫌嗰單嘢 都冇啦，認噶啦，係噶 155就係 Russia 啊，俄羅斯 係啦， 俄羅斯 隔離153咧就係白俄， 係兩兄弟啊， 咁啊好冤枉咁平咗我哋香港148 啦。 哦，即系我哋稍胜呢个白俄，即系稍胜双俄啦， 胜好多。 咁又要屈居菲律宾之后。 系啊， 菲律宾第几咧？ 147。 哦，147。哦， 啱啱紧裤。 紧裤。 咁菲律宾啱啱有咩啊嘛？总统选举完毕啊嘛。 巴基斯坦145。吓。印度140。 都冇得 難地， 咦？印度咁低嘅就，我以為印度， 喂，印度攞女人嚟燒 喎。咁但係佢即係你人權唔好同你冇 新 聞 自由， 好似冇直必然關係嘅。 我諗有啦， 有啦， 有關聯啦。 即係女人拍咗做唔到新聞記者，都要包括在內。 有啦啦， 應該 啊。咁啊， 即係一般應該啲中東，即係嗰啲國家應該都唔會好高嘅。 奇奇怪怪，我只系拣嗰啲同我哋有少少关系嘅，或者系 系啦，你百几个点读得晒啊？ 啊，各位谂唔谂到新加坡几多？ 70啩？ 你咧？ 差唔多啦，450啦，我估。哇！ 450好高啊，大佬。 咁咪差唔多啦，即系 我估780啦， 因为梁中差劣40几， 因为你 系， 我即系我又唔系用上市下市咁谂，但系我就系计，即系譬如你西方国家你即系英美欧俄，咁你再即系唔系俄，即系你英美澳加啊，讲错，你英美澳加你加埋欧洲国家，咁其实嗰度都有20-30 咁啊， 你又 啱。 咁如果新加坡，我估780都 差唔多啦， 七咁上下咯。 咁啊，兩位眼鏡可以攞落嚟， 誒都過百，整開股， 過百， 整開股， 我都諗唔到， 係 139。 哦，咁鬼低， 咁低啊！新加坡 隔離喎，印度140，佢係139喎。 不過。新加坡又佢又冇民營電視，即係冇民營媒體呢、這個又 同埋可能係即係早一幾年咧，個僆仔俾人捉咗去嗰個啦，而家入咗籍美國啦，有個咪喺網度鬧聲，即係、 哦、但係有啲唔同喎、啊。 嗰、那個嗰、那個，我覺得主要涉及嘅係言論自由。 唔係而家我諗佢計埋 新聞自由啊， 唔係、啊、但我係話之前， 但 係 而家言論佢計埋喺社交媒體㗎啦。 姓余嗰、那個嗰、啊那個少年啦、 啊， 當然 係 啊, 啊。 我覺得主要係算係言論自由，但我諗呢個新聞自由就可能因為新加坡佢係有文化媒體嘅，但係。譬如唔似我哋香港，譬如香港好多持牌機構，咁佢啲持牌機構同埋電子媒體，其實佢從來都係官辦嘅。咁所以呢度咁肯定有個折扣啦，因為 你全部官辦噶嘛。 因為都認識得一啲新加坡嘅媒體朋友，佢哋就覺得就係一個字，係悶。 係啊，呢樣唔報得。 悶，你咁多年嚟個自我審查已經根深蒂固 啦。都唔使政府喐手啦。 唔使，你自己識做啦。 係啊， 佢同埋佢自我審查。 即係你知道乜嘢啊？你知道乜嘢會惹禍啊？ 佢自我審查，我諗都係指印刷品啫。咁 唔係，我諗而家加埋。 唔係，因為佢電子媒體佢冇自我審查，根本係官媒嚟噶嘛。你官媒邊有 電子冇，但係人有啊嘛，大佬啊。你作為即係傳媒人，你有家有口，有大有細。 喂，咁但大佬話嗰個衙門嚟嘅，即係你入去嘅時候你就知佢係官媒，咁你係國家公務員嚟噶嘛？你梗係嚇，即係作為黨國嘅喉舌，呢個係。 唔係，但係有啲灰色，有啲佢冇寫明噶嘛，有啲指引，有啲灰色地帶噶嘛。 哦，阿茂先生， 同埋 好深入骨髓。 唔係，同埋一樣啊，即係你家户爭嗰件事，你已經個報導有問題啦。 即係如果有興趣咧，可以即係 可以或者 唔係可以仔細睇嗰個黃廉芬到底衰邊範？ 我估係啊。 咁人哋有人哋國情嘅，新加坡係個獨立主權國， 直頭係國情啦，非常之國情啦。係 啊， 新加坡就咁啊，跟住都係啲亞洲國家啦，印尼啊117，馬拉啊113，有烏克蘭估下幾多？ 烏克蘭就。平心而論，我即今次戰爭之前，我已經有留意當地的情況，當然少有了解。我的感覺，佢比俄羅斯更差嘅當時的印象。因為第一，佢哋拉記者都常見嘅，都常見嘅，而且佢哋官方包括現任總統澤連斯基同媒體之間的爭議，其實就絕對不比普京少嘅。咁所以喺呢個排名，我又唔知啊，但我自己嘅感覺就。其實同 即係應該低過15咯。如果你認為佢 係啊，即係雙俄同烏克蘭嘅眼中喺呢個問題上，其實都係三兄弟嚟嘅。 咁我都啱睇咗個視頻，就係話啲執法人員，你話軍又好，警又好啦，總之都係子女啦嚇，都係紀律部隊啦。咁啊，俄槍實彈 係 衝入民宅 係 咁啊，個女人出嚟開門。行埋一边， 唔关你事。 捉咗光头佬出嚟， 系， 唉，走一趟咁，乜事啊咁？ 唔使 吓， 去到话你知，翻几公司话你知， 即刻话俾你知。 哦，点乜事？ 即刻话俾你知。你有冇讲过呢个总统嘅坏话？ 啊，哇， 嗰位系媒体工作者嚟嘅，定系 唔系？佢冇讲， 你 不知。睇個樣子應該唔似，即係好似冇咁醒啊！ 總之佢可能講咗啊，澤連斯基嘅 親 俄嘅 親俄， 佢親俄就講咗澤連斯基壞話，咁跟住咧， 咁就走咯， 拉 啦走咯， 拉你啊！ 咁個男人話：喂，我而家即係已經唔講咯，即係嗱，即係以前係講過， 係 講過。啊！唔通你唔認你喺咖啡店隔離台嗰個 pot 嚟嘅 嚇？真係用口講噶？我以為係網上白紙黑字啊！定係 飲咖啡？ 定 係 好似打電話上嚟我哋香港電台嗰啲？ 唔好亂。 我唔係嘅，即係私底下嗱呢個 唔係私底下 嗱呢個好大 公開 喺咖啡鋪 呢個好大分別嘅，因為如果你係第一係公開場合，第二你喺持牌機構上邊，就算你係一個平民，你發表意見同我私底下你話咖啡台又好，茶台又好，麻雀台又好，我講一句，你如果上到法庭， 係 完全兩回事。哇，馬老師講呢 個法庭先，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舉證， 我亂直，我亂直，我唔得，我自我舉報，我自我舉報，我唔得。OK， 我原來佢係私底下發表意見嘅， 唔係佢公開喺公共場合，兩喺朋友之間發表意見，應該咁講， 都係， 因為飲咖啡都可以飲大啊。 唔係，同埋係有影響力啊嘛，因為坐喺你後邊嗰個聽到嘛。 喂，我唔係講俾你聽 嘅喎。咁樣 一件事， 我唔識你喎。 按照香港傳統喺法庭上嘅詮釋咧， 係 嗰個就算係私人場合嘅。不過無論點講，咁個古仔就 唔係我有少少解讀，唔係咁解讀。 嗯、 啊，你都知道呢個《國安法》或者係乜嘢有嗰一條， 係 當你嘅言論使到 係啊 人哋不安，你就有事， 或者令到對即係政府啊，或者 係 即係統領導人有呢個不良印象啊， 或者引起對執法人員 憎恨啊，引起佢憎恨都得㗎。 但佢嗰句可能係 fair comment 嚟嘅啫喎， 唔知 嗰 點知咧？ 佢認咗入去先傾，佢啲入去先傾。 唔係嗰個老人家都 坐低飲開飲杯咖啡先，再飲咖啡嗱。今次飲咖啡就唔好亂講嘢啦。 唔係你如果當你可以 嗰啲咖啡你咁飲， 你當廉署拘捕咧就冇咁嚴重嘅，係咪先？ 另外仲有一例 係， 另外仲有一例就係直頭飲工 係。 任工咧有一个家庭主妇，有两个少年，咁、就即系啲执法人员就话个少年 系 话你喺学校猪噏， 系 乜咁， 系 冇啊咁冇，抄 系 抄抄到白纸黑字为证， 哦 嗱系你写噶嘛， 系 啊 follow me， 哇。十零岁啫，都真系僆仔又少年。 但又冇话佢写咗啲乜嘅。 咩？你知啦，嗰啲系即系当局唔中意睇嗰啲嘢咯。 系，即系总之都系阿翟年轻就佢觉得不堪入目嘅嘢。 咁啊，唔知系咪即系啲同学举报啊，或者老师嗰啲唔知啦。 系。 咁呢两个故仔听完 系。 买几多先？ 我都系坚持同双鹅都系一啖啖嘅啫。 咁即系 一四尾一五头咁啦，我买佢 系嘛？咁谂啊，咁谂咧就争咗成五十位， 争咁远啊！即系佢系百名上下的， 佢系106， 嗯， 系 106。所以又是不知道那五條是怎 解的。不知道怎 解的。即剛才說的那兩個故事。 聽我覺得就離譜過剛才說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都覺得不可信。 包括香港。又不是不可信，即是件事因為。 不是香港不會這樣啦，至少。 我起碼不是。 香港148，他106。 不是喎，香港至少不是。 即我意思起碼不是輸人家50名先啦。 是啊，不會衰到這樣嘛。 是啊，即 咁佢系咪 即系？我又唔敢讲话人哋衰喎，即系人哋有人哋国情，呢句大晒嘅，人哋有人哋国情。 第啲方面 特色， 啊，或者第啲方面攞到分咧。 OK， 咁啊唔知啦。好啦，咁啊或者思考下蒙古同日本嘅高低啊。 系 日本，我觉得近年有进步嘅。 系 啊。你係講緊2022啊，大佬。 唔係近年， 我咪話近年有進步 咯。近年咯， 因為直到90年代，即係千禧年頭，即係嗰個派佛同埋嗰個同財佛嗰個關係咧，如果你睇日本報紙大嗰幾張啦，唔好開人名啦，都係同學。大嗰幾張其實好少掂嘅，即係佢都有啲所謂地方嘅報紙或者係比較非主流啲嘅媒體咧，佢哋掂到財佛派佛嗰啲就會多，甚至冇咧。又冇開人哋名啦，香港日本啲百貨公司仲有賣。日本其實好多食安問題嘅，所以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啲好咗我太太唔係啦，好多香港太太好中意買日本食品，其實日本好多食安問題。咁但係因為食安問題係唔係淨係牽涉到商業利益啊？佢哋覺得有少少，佢哋覺得有少少民族尊嚴嘅問題。 係 係，佢哋有好傳統封建社會嗰種家醜不出外揚。咁所以佢哋嘅 絕對 佢哋嗰種媒體揞住嘅咧，有時好多時唔係嗰啲正經秘聞，而係譬如食安問題，日本係唔講嘅，因為日本嘅化工其實同台灣一樣，日本嘅化工係好發達嘅。 係 咁，所以佢啲化學劑嘅嘢，化合劑 係 用咗落啲食品度咧，其實呢啲新聞其實地方係好多咁，但係。但是去到2000年前後，呢啲嘢都仲冚得好犀利。後來係好多西方媒體啊，反而即係美國、英國嗰啲爆，哇！原來日本有隻糖係咁嘅，哇！原來日本有隻餅係咁嘅。咁所以，但近年我覺得係佢哋個媒體開放咗，所以我覺得你俾我比啊，我覺得四五十我都俾佢嘅，四五十。 蒙古俾幾多啊？ 蒙古 真系唔识， 蒙古民有民主法，即系佢 唔系，我以为你把佢蒙古都有媒体嘅， 应该有 嘅，真系一无所知，我认完全认无知 嘅。 即系蒙古，如果即系你以为佢系中亚嗰啲，或者系点样之类，或者东南亚嗰啲之类， 系咯系咯， 佢又唔系差得咁犀利， 系咪 啊？即系佢。佢好過以色列喎，居然 嚇咁高㗎蒙古？ 高高啲，高啲 咧？咪高成點先？ 以色列禁忌係多嘅，係嘛？因為你第一你有阿拉伯人， 但蒙古你話曬都係蘇聯衛星國喎，即係 咁佢未必管到你 個內政啊。佢南北兩輪，佢個南北兩輪哇都唔係。 我諗應該嗰個思維係翻轉過嚟， 係 唔係話即係佢曾經係蘇聯嘅衛星國？ 係 如果講蘇聯咧。可能在呢個媒體方面咧，係先進過佢先啱。 唔係啦，即係我意思係你係 大協佢啊，唔係糟質佢啊。 咁我唔知啦。 佢以前啲蒙古王宮嘅咩傳媒講嘢啊。 咁但 你去唱我？ 但係大佬啊，真理報嗰啲，你當然一九八四 好似嗰套戲， 佢起碼有報啊嘛。佢有真理啊嘛！ 哇，有报唔等于有真理喎，真理报呢唔系真理， 真理报先冇真理。 所以蒙古连报都冇喎。 但系蒙古好啦，咁蒙古又有几高咧？ 吓、啊，佢嗰度排咧就蒙古同以色列差唔多， 系、 以色列86，蒙古90。 不过以色列系禁忌好多嘅，我知道，好禁忌好多。 以色列 系啊，有时我睇 俾你听。 好啊， 以色列即系。有個記者朋友就去巴勒斯坦同以色列採訪，咁啊、你隨時拉警戒線噶，你知噶啦，佢嗰度軍事諸如此類咁，咁嗰個記者咧，你唔理佢咩問題啦，總之佢拉咗警戒線， 那個 記者咧即係拍攝嗰陣時想攞個位， 係 啊就誤入雷池半步， 哦又 真係半步啫。即係嗰個警戒線，你知啦，拉條塑料布， 即係好似你電影嗰啲差人嗰啲啫嘛。 唔使電影，而家出街你成日見 有啲藍色嗰啲，東cross 紅白啊， 係 啊，咁啊，真係入雷池半步啫， 係就足 一槍托蹬過嚟啊！ 哇， 槍托啊， 係 你睇嗰啲電影，攞槍托打人嗰啲咧， 係 通通唔專業。 哦， 你記憶中攞槍托打人點打？ 咪坐落去咯。 錯， 係， 不如咁啊，坐落去個動作係慢同埋冇力嘅。 係，佢打橫咁 側擊，即係本來你持槍係咁樣持槍啊， 係 咁樣揈過嚟。 哦， 即係攞槍托個底係鐵嘅， 係直情就打埋佢。 唔係佢快啊嘛，啪就即係咁西過嚟，而且係中下巴。 哦、 哇，晕噶喎， 晕，成个头 脑震荡啊， 系啊，成个头咧，即系等于中咗泰神一拳咁上下啦，即系你谂下个波绳，即系打拳击嗰啲啦， 泰神嗰啲有嘢包住噶，好斯文噶，嗰啲都有嘢，不过铁包住， 佢系泰神啊嘛，佢铁拳嚟噶嘛，嗰一双都， 系啊，劲啊， 嗰下 即刻即系晕，晕得晕， 后尾啲。啲人話你算好彩噶啦， 係咩？ 可以開槍噶？ 哇！咁誇張啊，犀利啊！ 咩地方？ 係 狗反之地。 唔係，唯一知道就係、是、即係之前十幾年都係啦，以色列即係死咗整死好多記者啊，譬如嗰啲 掛住記者牌㗎。 係啊，佢拆嗰啲巴勒斯坦嗰啲咩嘛，嗰啲人啲屋啊嘛，人品搬走啊嘛，咁啲記者啊企埋做人肉痛牌啊嘛，咪照成個產嚟雞產氣咯。 嗰啲一定啦， 嗰啲實產㗎喎。 嗰啲已經 V 話叫你走㗎啦嘛。 係啊，你唔走咪產你咯。 嗯啊，所 以冇命啊！嗰啲 以色列都係唔係唔講得少嘅。 係啊， 你唔好以為你同佢嗲兩句英文嗰陣 冇用嘅。你講你識講希伯來文好啲 啊，好難啊，好難講啊。好啦，咁就美國同韓國咧 係 比較接近。 嗯， 咁兩位點睇佢哋高低咧？ 美國 我哋啊了解多啲， 美國我就比好低㗎，係 嚇 何解咧？ 我即係佢有立場好鮮明嘅。 第一個標榜係咩民主咩堡壘喎？ 電視就好咩嘅，好立場好鮮明。 美國就 霍士嗰啲真係 真係呢邊唔講嘅。 第四權喎、 啊，係啊，假新聞都照報嘅，佢係咁嘅。 第一，阿殷志興提到兩個關鍵，第一個咧，美國人對於假新聞或者尋真嘅嗰個態度，起碼佢同你以為佢同西歐好接近啦，即係呢方面佢哋有根本嘅唔同嘅，即係佢哋嗰個新聞嘅娛樂化，或者佢哋以收視或者直白啲講就係嗰個經濟回報啦， 商業化， 商業化。 你從歷史嚟講都係㗎，英文我哋叫做 yellow journalism 啊嘛，叫黃色新聞啊嘛，都係1900几年就赫斯家族。嗰啲報紙搞出嚟噶嘛，就比英國仲早啊！即係英國嘅倫敦嘅報紙咧，都即係你知道英國人噶啦，嗰時又係世界第一個超級強國，咁佢都要有啲面， 有啲面， 有啲面噶嘛，要表示出係啦，冇入軍啲方，美國唔緊要啊，佢當自己係流民啫嘛，所以嗰個所謂英文嗰個 yellow journalism 咪嚟係咁嚟噶咯， 所以呢、這個 後嚟俾咩共生軍。就係捉咗佢個孫女去嘛， 所以這個 赫斯家族 呢個係第一嘅，就係美國嗰、那個、其實唔只係新聞嘅，美國好多環節喺西方國家係唔會極端地商業化嘅。美國佢個歷史係冇所謂嘅，即係佢就係賣錢啦，就係商業化啦， 粗鄙啲， 粗鄙。 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頭先講到話美國好奇怪嘅，就係佢唔係淨係從政人士，包括譬如佢司法界嘅人士啦。佢學界嘅人士啦，更加唔需要講媒體界嘅人士啦，佢係真係可以立場先行嘅喎，即係佢、 啊、 即係你譬如有好多你當然扎加伊譬如你英國有左翼，意大利有右翼，法國有自由定係咩咁？咁但係你一切譬如你都啊，你唔可以先驗嘅，即係你呢一切都係要有證據嘅，你有基本上有個邏輯或者有個即係專業操守性。美國唔係喎，佢哋係佢哋係嗰個立場行先。 我係咁諗啊， 佢咁嘅立場，你立場行先嘅時候， 我話係啊，個地球係平㗎，係 啦， 唔俾我講 啊，冇錯啦， 即係佢嘅言論自由就係咁， 唔係講 嘅，即係話唔係我哋心目中嗰種啊，即係話我係要話個地球係平㗎。我都你都要俾我講。 譬如嗱，呢度提到即係非常之好呢點就係、是，其實唔係淨係講政治嘅五花八門。譬如包括關於啲乜咧，最熟悉嘅就係梗係生酮飲食法啦，係咪先？咁啊，仲有嘅其他嘅就係、是，譬如宗教都係噶。譬如頭先提到嘅，即係譬如個神關於神創論嘅討論啦， 係啊， 關於地球是否平的啦。喂，即係美國嗰啲媒體係。是咁喎，係立場行先。首先咧，呢、這個地球是平的跟住就咁噶啦。 我信咗，我就可以任何呢啲咁嘅奇談怪論啦。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乜都可以講嘅。 所以嗰個政府對呢啲係管咧，定係唔管咧？ 好難管。 咦？我覺得如果即係以我嘅愚見啊，如果你嗰個生態係咁嘅話咧，係好難稱之為一種真正嘅新聞自由嘅，因為你對嗰個求真同埋嗰個理性討論嘅空間其實係咪真係存在咧？因為你所謂嘅新聞自由其實， 但係啊，唔係睇你點啊，好似阿許正話齋，睇你認為嗰個自由嘅定義係點啊？即係譬如美國最早期嗰幾次總統選舉咧，傑弗遜咧。哇！俾人誹謗到咧，即係我哋而家嘅眼光係，即係又話佢私生子啊。 但其實到依家都係咁嘅喎，到依家美國 唔噏嘅喎，你佢話佢認為呢啲叫言論自由，你唔能夠禁佢喎。 美國 你有咩證據啊？冇啊！ 美國嘅媒體就係任你噏嘅喎， 一定噏嘅喎。 所以其實佢哋嗰種即係 點講 喺文學研究上面嗰個眾聲喧譁咧。其實佢哋唔係一種合奏嚟嘅，即係總之，我講我話一隻馬就六隻腳嘅，你就話只馬係八隻腳嘅。 咁你唔俾我講啊？ 係啊，你俾我講啊？ 你俾我講、 啊。我見過喎、 啊。係啊，即係總之佢哋係一啲唔係太基於證據嘅一種言論自由。 所以佢好多啲古靈精怪嘅，又話得人又走個女人出嚟啊，俾外星人老咗佢啊，預約咗幾晚又放翻翻嚟啊，係 係， 分分鐘咧打一套，唔知個老豆係邊個，又話外星人。整大啊！諸如此類，即係 有啲呃佢老公嘅啫。 好啦，又到開股時間啦。 唔係開股啊！咁韓國係如何睇咧？ 我又唔係好知。 你未講過韓國點比較咧？ 韓國我就嗱，第一就係同日本近似嘅咧，就係嗰個財閥同政黨嗰個關係啦。咁但係韓國有一樣嘢好嘅咧，就係佢哋由呢、這個即係都唔係民主化，民主化之前咧。我諗由殖民時代開始咧，佢哋嗰個民間社會發育比日本強盛嘅，即係佢哋無論係左翼又好啊，還是係自由主義都好啊，由美國去，由蘇聯去，由中國去咧，佢嗰個民間社會嗰個力量係比日本強健。 佢基督教嗰個社會嘅力量好大， 根深蒂固。 咁所以佢呢種求真同 有啲似波蘭嗰個天主教， 所謂抵抗即係抵抗嗰個威權嗰個傳統咧。韓國民間力量是大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支撐了他們自由派 唔少嘅力量咯。咁所以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韓國嘅新聞自由，你俾我評分，我覺得會比美國高。如果我心入邊比美國高唔少添， 即 係你話 可能好過日本添。 做都咁做啦，唔好话讲啦。 哇，系啊，猛啊，真系 呢条啊， 呢样嘢紧要。 大佬，你真系揾重根嘅后人嚟噶嘛？系咪先？真系呢啲，我自横都向天笑，唔系我个头，唔系我个肝胆，系你个肝胆。 安重根，安重根， 安重根， 安重根，系啦。咁啊，开股啦， 系 啊，即系叮当码头， 系 叮当，亦都两个都相当唔错。 嗯， 即系如果优良中差四次分咧，佢哋都属 于 良嘅， 系属于良。 一个四廿二，一个四廿三， 哦咁高啊！哦，美国都唔低、啊， 唔系，即系你如果你比较都系噶，嗱，譬如你好似纽约时报啊啲咁大嘅报，华盛顿邮报都系，都出过啲记者自己作新闻噶嘛，记唔记得？即系仲要攞埋铺，冇立之奖添啊！ 少添啦。 但系你英国好少啊！你几时听见话星期日即系泰晤士报有个记者，即系因为英国人咧系 check 得紧啲嘅，即系佢新闻界啊。即是你写一个新闻报道或者一个专题的研究调查都好啦，或者你甚至电视都是啦，英国有 BBC， 你冇个冇的、 嗯、 即美国有 PBS， 即是那个公共广播电台是很少人看的那些，即不同 BBC 嘛。对、 嗯、 英国反而我觉得英国应该高一点的，是不是、啊、什麼 英国我真的没留意这些你问女精了。 是啊，我信英国的媒体多一点。 因为 我觉得都西欧譬如英法德意。尤其同法同德，我相信是相对高的， 即系英国应该相对高。你至少嗱，即系我中意睇卫报嘅，点解咧？因为卫报嘅大部分嘅主权啊，即系佢成立咗一个叫员工嘅基金噶嘛，咁佢哋拥有好，我唔记得张五廿一定四廿几啊，即系好大部分呢个报纸嘅股份嘅，所以变咗系合理啲嘅。我觉得佢即系有时有啲，即系佢系比较谨慎嘅。 哦，咁一定系噶，你英法德嗰个工会嗰个角色， 系啊，个力量 系 好 喺媒体个身界系， 即系唔系老板话晒事，即系你一媒体啦，老板话晒事咧就大件事噶啦嘛，大家知道，即系老板。做得個一間報紙嘅電視老闆一定係有錢啦， 特朗普萬歲咁樣 樣，你有錢佬一定係好多關係噶嘛，喺商界啊、政界嗰方面，係咪先？咁所以你嗰份報紙始終係一個禁忌會比較多啲咯。 嗯， 但係你如果係話員工啊或者工會能夠掌握即係一個好高比例嘅股權嘅話咧，咁你就會比較好啲咯，我覺得嚇。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哇，口水都干，咁要休息一阵，听听新闻先。我哋听第一只歌，呢只歌咧叫做 Soul Man，Soul 咧就灵魂咁解。咁啊十一点后继续同大家倾普京宣战，普京宣战或者会唔会咧造成呢个世界大战咧？ 前人为重点的疫苗接种，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等。菲律宾全国和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陆续关闭并点票。非官方统计显示，已故前总统马可斯的仔小马可斯在总统大选中大幅领先其他的对手，可望胜出。根据非官方统计，在已经点算的近四成七选票中，小马可斯有1530万票，是主要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的两倍几。至于同小马可斯拍档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莎拉，得票就在众多副总统候选人当中大幅领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376点，跌5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22点，跌1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54，瑞士法郎0.996，加元1.297，人民币6.729，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33美元，卖出1862.0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 哎，有个新闻系几过瘾嘅吓。《纽约时报》4号爆炸性咁报道，话美国咧提供情报，帮呢个乌克兰军队将呢个打击目标咧对准，所以咧击毙咗几名俄罗斯嘅将军啊。咁五角大楼嘅新闻秘书咧，呢个科比对此就含糊其辞咁回应啊，确实系好外交。佢话美国的确向乌军提供军事情报啊，以帮助乌克兰人保卫国家，但系咧。他说我们不提供俄军将领在战场上位置的情报，亦都不参与和乌军有关打击目标的决定。这个华盛顿国安会发言人沃森就说，我们不是怀着杀俄将军的意图而提供情报的。哇，这种讲法好过瘾。即是说呢，我就会告诉你听乜乜会点点咁，但系咧我唔系嗌你去杀佢咁，其实就喺等于系摆明话俾你听，我系喺呢场战争中向乌克兰提供情报噶啦啊，咁而由此提高咗佢嘅军事打击能力，你即系抱歉咯，即系最多都系咁。咁呢种唔承担责任嘅普京方面会唔会即係接受呢？咁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莫向晚的著名女演员秦岚，希望香港观众可以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秦岚，非常高兴我主演的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在香港电视台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里面的角色。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 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是6月2号。查询2891-1001。 外交二十问。 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回到来有关香港的对外事务问题。根据基本法规定，外国在得到批准之下，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机构或者其他官方或者半官方机构。而问题是要得到哪个机关的批准的呢？三个选择： A 特区政府， B 特区立法会，定是 C 中央人民政府呢？ 咦，我仲以为所有香港外交事务都是由外交部驻港公署处理添。 既然不是外交部驻港公署，唔通是立法会投票批准？ 点会啊？你唔记得基本法话香港政府系唔会处理外交事务嘅咩？ 哦，系喎，咁我知道答案啦。 我就知啦，因为香港嘅对外事务系交由中央政府处理噶嘛。 冇错，所以正确答案系 C， 需要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嘅批准。 答中啦！基本法规定，外国需要在 C， 即是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之下，方可以设立机构或者其他官方或者半官方机构。而外交部驻港公署正正就是负责帮助香港协调处理有关事宜。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许晶、马鼎盛同马恩赐，咁啊，讲呢个全普京宣战或者会造成呢个世界大战。 嗱，我啊首先即系交代一下， 系 喺呢个题嗰阵时， 系 有个考虑嘅， 系 我用嗰个字系 全， 唔系同， 系 唔系与，唔系和，系孖。个题目系全普京宣战孖世界大战。 嗯， 因为我觉得 妈是妈生仔的猫， 是啊， 不是妈妈的猫， 妈 你不要搞错、 啊普通话都是读妈的， 是不是好像是某一些乡下话来的，我妈你就是我同你呢，是啊， 咁 而家好少聽到啦，我細個聽成日都有嘅。我媽你講嘅咁。 我傳統廣東人都會咁講嘅。 係啊，你見粵語片都有，你講粵語片以前粵語片有，而家好少聽到啦。 我 媽 你落去買碌油條， 有冇咁老啊？ 我中意油炸鬼啊嘛。 咁我就係覺得普京宣戰呢啲件事同世界大戰呢件事咧，起碼有兩個方面咧係唔能夠同或者和或者與或者共等等呢個詞拉埋一齊嘅。攞媽咧就有少少即係叫做灰色地帶啦嚇，即係話俾你聽嗱，我兩樣唔係等量齊觀㗎，我係媽嘅啫。咁點解咧？一個咧，普京宣戰係全冇證實， 係 而且事實今日冇講， 今日冇講 啊。咁世界大戰咧就真係有講嘅， 係 啊，不但係美方講、北約方講、俄羅斯方講都有提到 嘅 啊。咁第二個咧，即使係普京宣戰，都唔可以同世界大戰等量齊觀，係差好遠好遠嗰個級別，就算俄羅斯人想打仗都打唔起世界大戰嚟，啊，所以就係起個題目有翻少少嘅用心就喺呢度。咁普京宣戰咧，你哋係咪話人哋屈佢咧？亦都唔係。今次嗰個普京嘅講話，我都睇唔到全文。 嗯， 睇唔 有弊啦，聽日先睇。 啊，但係咧，佢有提到戰爭。 嗯。 佢话啊嘛，避免全球战争啊嘛， 嗯 啊，咁 唔即系世界大战咯， 系啦，咁呢啲都有呢个概念喺度，即系唔系完全空穴来风， 嗯 啊，咁今次佢有一个概念咧，都值得推敲同埋值得讨论嘅， 嗯 啊，佢话北约可能入侵俄国。歷史上的國土 哦，咁 我奇怪啦，而家唔係你已經經過全民公投已經嚼咗佢嘅咩？ 係 乜未消化咩？仲要提歷史上，鬼都知係歷史上啦。咁如果歷史上國土就真係好多啦，就拗唔清楚 啦。咪咯，你可以話係蒙古嘅添，蒙古 都講乜都得。 咪咯，蒙古都你俄羅斯都亡過俾蒙古人啦。 但係唔係亡嘅人， 根本就 践踏咗你，当你系 地底泥， 系动物一样， 系 啊，即系猎物一样，根本唔当你一回事。而且你系好卑躬屈膝咁样用东方嘅呢个礼节， 系 唔系锡佢只手，唔系锡佢只脚，又唔系锡佢只鞋， 系 而系锡佢踩过嘅土地。你话卑唔卑微啊？ 系 啊。咁你就唔好講歷史啦，唔好以為你啊一講就俾得大大嘅咩葉卡特琳娜嗰啲咁惡嘅啊。咁普京講呢句説話會唔會係佢係驚北約撐烏克蘭反攻會攞翻克里米亞咧？ 都有，我覺得佢會。即係我哋都討論過啦，啊馬定成係咪先？即係烏克蘭而家喺咁嘅優勢底下，佢唔攞翻克，即係至少攞翻烏東先啦。因為呢個戰爭之前啊，即係今次呢個戰爭之前，烏東兩個省啊，嗰扎地方係佢噶嘛。咁克里米亞咧就即係有得咬啦。 許晶點睇咧？ 咁第一個當然睇烏克蘭嗰個實力啦，因為你個兵源嘅問題，你一個即係俄羅斯點講都好，咁你始終都係過億人口嘅國家，咁你烏克蘭就少幾千萬啫，少幾千萬真係。講緊就係即係打仗之前咁，或者係個難民潮爆發之前，咁你當佢三四千萬、四千零萬咁，所以喺個兵源上係有個落差嘅。咁再加上你仲要計埋白俄啊，或者係有其他嘅性質入邊，咁你因為你西歐又好，或者你成個北約又好，甚至無你跨呢個北大西洋都好，咁你始終喺兵源上係唔會贊助。呢、這個烏克蘭得幾多噶嘛？咁、你就算譬如你而家喺亞速鋼鐵廠定係唔同嘅領域，你被俄軍，你話俘虜又好，你話逮捕又好啦，因為究竟佢哋叫唔叫做即係呢個戰俘咧？其實有唔同睇法嘅。究竟佢哋係烏軍嘅一員定係佢哋係僱傭兵咧？咁、但係無論點講，那個數量都唔多嘅。咁所以你西歐或者係前華約國家，你點樣喺物質上或者即係頭先啦嚇，即係。老師提到嘅喺呢個即係情報上點樣支援都好，你打仗係需要兵員嘅，尤其係依家佢哋主要係陸戰咯，即係唔好話海空一體啦，佢哋陸空一體都未必好做到。咁而且你見到由即係東部去到南部，其實嗰個航戰個意味都重嘅，咁所以你講緊係嚟緊，如果係逐城逐户咁樣去。爭奪嘅話，咁講緊嗰個傷員啦嚇，即係死亡再加埋傷咧，肯定係五位數字以上。咁你五位數字以上，咁你個兵員咧，一般都係要五倍至八倍，即係你雙方你可唔可以攞到即係三十萬、五十萬，仲要再加入去嘅兵員咧？咁我覺得係對烏克蘭嚟講係相對吃力啦。當然你話哇，北約唔係噶，排山倒海係嘛？我即係幾千枚戰斧或者幾千咩咁樣落去，咁我覺得又不至於嘅。咁所以就烏克蘭想反攻，甚至冇奪回咁具戰略地位嘅呢、這個即係、就是、黑海入邊嘅明珠克里米亞嚇。咁、起碼喺個兵員人數上，我覺得嗰度會有唔少嘅困難咯。係啊， 即係講到呢次戰爭。佢嘅發展同埋佢嘅結束個點喺邊度咧？我都唔係樂觀嘅。 嚇、 我 即係會拖落去。 第一冇咁快，冇咁快。即係唔係以月計？ 好啊， 唔係以月 計，以年計， 起碼都有半年玩。 哦，咁呢、這個呢、這個， 因為雙方都 唔夠力量。 唔係，你都達唔到。坐喺度和談嗰陣時嘅要求， 第一，你的要求有大家一條底線，個底線重合咗咁就有得傾啦。 係啊，係啊， 係 啊。 第二就係你確定呢條底線嘅力量。 係。 你如果大家傾唔埋就打。 係。 打到咩咧？打到大家筋疲力竭，唔想再打啦，咁大家就會褪啦。 係。 褪到兩條線重合啦。 係。 但係而家睇嚟，俄羅斯唔使講啦，佢啲後備力量唔係咁渣噶。 係。 頭先許晶講啦。真正投入戰場的即係入侵軍不到二十萬， 嗯， 十幾萬嘅啫， 嗯， 咁啊再加埋烏冬嗰啲叛軍， 嗯， 幾萬， 嗯， 但係啲戰鬥力就嚇， 係，好有限啦， 爭好啦， 爭完， 啊，即係佢喺嗰度所謂保家可能就得， 係， 你嗌佢係作為呢，這個。 佔領軍就唔得， 作為機動兵就唔得， 哦， 作為守兵就得， 係 啊。咁但系乌克兰有几多咧？佢有一个数字嘅， 系 你唔能够睇佢即系叫做世界军事连监嗰度写住十几万， 唔止啊嘛， 系十几万， 系正式军队， 啊，正规军 系， 但系呢七年以嚟咧，美国同北约帮佢训练咗二十万后备军， 系咯， 呢二十万系经过训练嘅， 系适用西方武器嘅， 唔系武器，即系用武器唔系最主要嘅， 系 作为军人嚟讲， 嗯， 你能够发挥战斗力嘅关键不在于你对武器嘅熟练与否， 系乜嘢， 而在于你嘅配合， 嗯， 你去到你应该知道我嘅位置喺边度，我应该做乜嘢嘅， 系 呢个最重要， 嗯， 啊，好啦。呢二十万咧可以讲系生力军嚟嘅， 嗯， 到必要嗰阵时系可以投入去嘅， 嗯， 但系喺即系俄乌两个嗰啲后备兵员未消耗完之前咧， 系 唔容易坐嚟谈判，系，但系到嗰阵时谈判嗰两条线 系点画咧？ 实际控制线咯。戰爭都係咁噶啦，印巴又係咁， 係， 朝鮮戰爭又係咁，咪實際控制線咯， 係 打唔到嘅，你想傾到？ 冇啦，冇可能， 冇可能， 嗯， 可能換， 嗯， 即係大家將嗰條線 呢忽啊俾你， 咪整齊啲啊，費事犬牙交錯，犬牙交錯防，即係大家和平嗰陣時防守都好唔容易啊，係嘛？乾脆第一就即係拉豬補狗， 係 咁樣，畫齊條線。第二咧。條線中間仲有一個非軍事地區噶嘛？ 係 啊，嗰，那個多則三四公里， 嗯， 少則都要兩公里啊。 嗯嗯， 咁，啊，即係到嗰陣時候，我諗啊， 嗯， 即係如無意外，即係美國同北約唔係突然發力，俄羅斯亦都唔係有邊個攬住佢嗰個咁好心， 嗯，啊， 去抗咩援俄之類， 係 基本上就係今日條線， 嗯， 即係烏東嗰兩個州 就冇咗啦，冇緊 嘅，唔係佢唔係真係冇咗嘅，而家都係一半一半嘅啫嘛， 係 啊。你都係食唔曬嘅，你而家嗰條線仲係喺俄羅斯族人居住區差唔多， 嗯嗯嗯， 又冇打出去，又冇退入嚟， 嗯， 而克里米亞亦都係個海峽，嗰， 嗯， 個地峽嗰度， 嗯， 棘住， 係 如無意外咧，進退唔會有咩大規 分別， 係咁，啊，講到宣戰，其實。嗰，那個內涵已經喺度啦， 嗯， 即雖然冇講出嚟宣戰，其實講宣戰做乜鬼嘢啫？不宣言戰都打咗咁耐啦，係嘛？你講宣戰咧，唯一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是，CNN 報導過嘅，話俄羅斯咧點解會宣戰咧？就是，因為普京講過， 係 佢話我需要更多兵， 係佢要徵兵， 我需要更多兵。因为而家我哋喺同世界上最大嘅战争集团作战，需要大规模咁动员俄国人民。嗱， 嗯， 宣战 就系呢样嘢 立法咯， 系 啊，即系大家冇得倾啦，唔到你话唔去啦，系， 嗯， 嘛， 嗯， 立法啦。咁， 但你唔系话即系一宣战攞到嗰啲人就可以投入战争噶嘛？你仲要训练佢一轮噶嘛？ 唔系， 唔使。 我宣战去即系征兵。 系啊。 啲兵征咗入嚟就褪咗啲老兵入去啊嘛，点会一征就掟出去？你想佢死咩？冇冇人咁玩嘅。 系 想当初朝鲜战争都系咁。 嗯。 开始毛泽东同所有中央嗰啲都摸唔清楚。 系。 到底美军嘅战斗力去到边度？ 嗯。 最多最多都系揾粟裕嗰啲打过孟良崮嗰啲。 嗯。 话我同美械师打过。 嗯嗯。 啊！但系点不知你一去到原来国民党嗰啲咩系师同真正嘅 美国师两回事， 差到唔知几多去 系 啊， 都冇得比， 冇得比，所以先至打咗几个月啫。 系 毛泽东就已经下令从全国、 哦、 全国当时三四百万军队， 嗯， 全国所有嘅陆军连队， 嗯， 每个连队抽20个老兵， 哦。 咁你可知朝鮮戰場嗰幾個月損失咗幾多啦？佢要嗰度抽二十個老兵，一去到孖埋啲新兵咧、 嗯， 就係一個年噶啦。 嗯， 老大新啊嘛，一定係咁樣。所以你即係、就是、俄羅斯又係咁樣，烏克蘭呢邊又係咁樣。 係。 咁至於北約嗰邊或者係。最老友嘅波蘭啦， 係啊，梗喺隔離啊嘛，但係 咩羅馬尼亞、匈牙利嗰啲有接壤嗰啲啦，即係佢哋好可能喺邊境嗰度， 嗯， 會入去， 係， 但係唔會過第聂伯河， 係，即係唔會幫佢打， 唔會， 即係幫佢喺後邊守住， 但係佢同佢撐住， 你嗰啲你啲守軍就去打，梗係啦，呢個越 戰之憂， 梗係啦， 啊，我喺度， 嗯。 佢唔會投入第一線嘅，咁、 嗯、 咁所以即係雙方如果講兵力嚟講咧，唔會有大差距，唔會有大差距，咪就係唔能夠 即係你又 大規模進攻戰役咯， 即係你又贏唔到我，我又贏唔到你， 咩拉鋸咯，消耗咯，磨爛隻咯， 咁咪要講經濟力量咯喎。即係烏克蘭唯一而家咧，就要睇西方對佢嘅經濟支援究竟一路可以維持得幾耐啦。 喂，大佬，經濟力量係窮有窮打法，有錢又有錢打法啫。 咁你俄羅斯人都好無辜，即係好未必肯制噶嘛。不過冇得講。 你嗰邊144,000炮彈打過嚟，我還翻萬零炮都唔係話唔得噶喎。 實得 啲仗都可以咁打噶喎。 經濟就。即烏克蘭頂唔頂得順，先睇歐洲頂唔頂得順啊！即 係啊係啊， 早排好有趣嘅就話歐盟就，喂、嗯，即係細咗個大願就喺今年之內，今年嘅話其實剩翻半年多啲嘅啫，我就一滴俄羅斯油都唔要，咁我覺得哇嚇、啊，你真係識講少啦！即係當然啦，佢夠膽講油，佢唔夠膽講天然氣嘅，因為呢個石化能源嘅 運，你都天冷先講， 係啦，呢個石化能源嘅 夏天啊嘛，係 啦，石化能源嗰個隱藏量咧，就我哋成日講。中東啦，中東其實係油多嘅啫，油多氣少嘅。俄羅斯咧就油多氣油多，就氣啊比油更多。咁所以同埋氣同油唔同咧，就係、是、你氣嘅話因為佢嗰個燃點好低啊，咁、 嗯、 所以如果你當然啦，你而家話咩液化天然氣船啊，各方面嗰啲，咁、嗯、但係呢個我哋可以之後翻嚟再詳細再傾。 咁、啊、我哋而家聽只歌先啦，呢只叫《遊擊隊之歌》啊，咁啊十一點半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再講。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七国集团外长，还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就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说三道四，诋毁抹黑中央对港政策和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发言人说，今次是展现新选举制度新气象的成功选举，1400多名由各行各业选出的代表投票，既有广泛代表性，亦都兼顾不同行业还有利益群体的平衡，是符合香港实际有香港特色的全过程民主实践。发言人敦促七国集团等政客恪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停止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七国集团和欧盟早前说，现时提名和任命特首的过程和普选目标背道而驰，呼吁中方按中英联合声明行事，又促请新特首尊重在香港受保护的权利和自由。港铁东铁线过海段星期日通车，新设的会展站今日举行开放日，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有铁路迷说，站内展出的战时炸弹弹壳最具吸引力，通车当日会排队搭头班车。港铁说已经为通车做最后准备，而东铁线全部改用九卡车之后，运作大致畅顺。菲律宾全国和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陆续关闭和点票。非官方统计显示，已故前总统马可斯的仔小马可斯在总统选举中大幅领先其他对手，可望胜出。根据非官方统计，在已经点算的近47%选票中，小马可斯有1530多万票，有1530万票，是主要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的两倍几。至于和小马可斯拍档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莎拉，得票就在众多副总统候选人中大幅领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267点，跌6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3点，跌1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21，瑞士法郎0.995，加元1.299，人民币6.732，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66美元，卖出1859.2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即是火冰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 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有些书虽然厚度好像枕头咁，但是就不太襟睇，读过一次之后就会抛诸脑后。有些书虽然只是得薄薄几十页，但是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被读者慢慢细阅，合上书本之后仍然可以反复咀嚼。而美籍黎巴嫩阿拉伯作家卡里纪伯伦所写的《先知》无疑属于后者。《先知》是一本散文诗集，讲述一个叫做阿穆斯塔法的智者，他将要乘船离开居住了12年的奥菲利斯城，返回他的故乡。当地的居民前来送别，向先知求教各种人生的哲理。当一个教师向先知问到教育的时候，先知是这样回答的： 走在神殿的阴影下，处于门徒之间的教师，传授给人的，与其说是智慧，无宁说是信实与爱。他若真有智慧，便不会令你进入他的知识殿堂，反而会引领你跨过自己心灵的门槛。天文学家尽可和你畅谈他对太空的认识，却无法将他的了解塞进你的脑中。音乐家纵使能为你唱出充塞于宇宙的音律，却无法给你捕捉韵律的耳与唱和其声的音。钻研数学和科学的人，即使可以对你讲述计算和测量的方法，却无法带领你游游其中。 这个回答都呼应了《先知》这本书的内容。先知并没有定下黑板的教条，宣告必须奉行的真理，而是将他智慧的结晶铸成美丽的诗句，用巧妙的比喻来到展明深邃的洞见，令奥菲利斯城的人民和后世的读者可以自己领略品味。因此虽然全本书只有大概100页，但是纪伯伦却说，先知是我思考了1000年的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先知》，作者卡里纪伯伦，由神星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有许晶，有马恩慈。 要讲埋世界大战啊， 系， 因为即系拜登啱啱开战24号，佢26号就讲， 系， 佢话就俄乌战争咧，美国选择得两个啫，一个咧就同俄罗斯开战， 嗯， 开启第三次世界大战， 系、啊， 第二咧咪经济制裁咯， 系， 即系可见佢。都認為如果是跟俄羅斯正面對決的話呢，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嗯 啊、那看看那邊是怎麼說、啊、拉夫羅夫呢、嗯、就是4月25號說的、 嗯 啊、他說我們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嗯 啊、那即是兩方面都有這個思考的、 嗯嗯、 會不會是這樣，所以即是到今天為止還是在打代理人戰爭，即系大家仲系控制佢，即系使到呢场战争系喺地域上、时间上，呢、這个敌我双方系处于可控嘅地方。 嗯， 即系唔好俾人块面，即系好难，好难吞。 即系唔好升级，至少唔好升级先。点睇啊？ 就即系我咁讲，可能有 少少少少哲學性啦。但譬如你睇湯恩比點解佢寫歷史最受尾升上升到哲學咧，就係、是、我哋後人睇歷史係入邊係充滿住即係邏輯同埋道理嘅。但係喂，坦白講，即係當然我絕對唔係歌頌呢個納粹德國啦。但係其實希特拉到諗，喂，我鑊都諗住偷雞嘅咋，我偷下一隻，偷下一隻，偷完只豬，偷只鵝，我冇諗住殺人噶。哇！點知收尾一個唔覺意攬咗唔係一個大沙炮，兩個大沙炮嗰邊咧，其實諗住同你英國玩下，大家都德國人嚟噶嘛，即係你知温莎皇室係嘛？我諗住同你玩下噶咋，尤其就唔係呢個即係依家個時頭婆個白爺啊嚇，就講下佢大伯，我諗住同你玩下噶咋，點知又玩大咗係嘛？你嗰個海獅計劃咧，即係你唔係諗住即係逐啲講佢，哇唔係諗住兇佢，諗住窒入佢，真係傾舉國之力，仲不特止，因為嗰陣時希特拉有講過佢，喂，我同你英國本土玩下，你又唔好又調澳洲兵啊、加拿大兵啊、印度兵，卒之英國同你講，我連我前殖民地美國都扯埋落水咁。咁其實當年 扯到， 咪扯咗，最後屘真係攞水啦。 唔係佢扯， 唔係佢扯，日本佬扯佢落水。 唔係太平洋戰場嚟啫。咁但係譬如開闢第二戰場啊，或者係呢、這個。北非嘅即係反攻啊，各方面咁，你美國都係插個腳埋去啦，喺地中海戰場。咁所以，我只係話即係恩鑑不遠啦。只不過係大半個世紀之前，其實當時希特拉諗住偷雞嘅咋。係佢點諗？即係如果有個算命佬啊，如果佢信我哋中國算命嘅係咪？佢有個雙目失明嘅先生，嗱我希生，我幫你計到啊，若干年咧，遠嘅就七年，短嘅咧就五年之內咧。就美蘇就一齊同你玩嘅，同埋就唔係英國本土英倫三島，係大英帝國舉國同你玩嘅。哇！喺佢老虎蟹都唔同你玩啦，係嘛？咁所以呢度就即係陷入一個邏輯，就係所有世界大戰都唔係計劃出嚟嘅啫。所有世界大戰其實都係連即嗱，你唔嗱一次世界大戰就成日都好多人攞呢個費迪南大公嗰個故事嚟講啊。其實我知話唔係嘅，就算二次大戰都係嘅。所以其實所以 越打越大劑啊， 越打越大劑啊，咁所以 即係好似賭蘇興咁啊，大家一路擺啲籌碼落，咁咪越嚟越積積聚得勁。 咁所以仲加唔需要講係今時今日唔係兩國嘅關係啊嘛，即係就好似個擂台咁有四國啊嘛，依家係中美歐俄四國糾纏埋一齊，咁而入邊。絕大部分的參與者坐底的手上都有幾百粒嘢嘅，嗰幾百粒是核彈嚟嘅、核武器嚟、所以是不是可以抑止到或者去到某個臨界點，大家就收手呢咁、我想有咁嘅主觀願望啦，但是客觀上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就我有少少保留。 即係頭先兩國的呢個高層提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咧，裏邊。不無呢個恐嚇的成分，因為依我預見咧，根本就冇咩第三次世界大戰，係冇可能嘅。點解咧？反而大陸有一個專家，我覺得佢都有啲睇法嘅喎。啊，佢話而家咧好難出現兩個實力相當對抗嘅體系，體系冇體系係打唔成世界大戰嘅。即使是你普京說現在我即不玩了我跟你死過除非他是即那幾千粒核彈閉上眼亂灌揈玩這個核捆綁即你不想打嗎 我 是 要打你這樣其實這樣不是叫世界大戰那些叫全世界捏死他是吧 叫癲佬拎把刀隨街走出去斬人 朝鮮佬那些等而下之他根本就打不出 咪而家都冇人睬佢啊！呢排呢幾日幾日又肥一支，幾日肥一支上去，冇人理你。我都明啊，佢嘥啲錢嚟做乜咧？ 唔係嘥錢啦，佢邊度嘥錢啫？好平嘅啫。佢話係導彈，你係信啊？嗰啲唔係導彈嚟，咁啊導咩彈啫？咪一個火箭咁樣。 我信㗎，好天真㗎，我信㗎。 唔係我明佢。 你信咧，係因為你奸。 係。 你因為想揾個敵人揾唔到，乜呢個細路即係九歲都唔到，擔住支煙仔咁樣走出嚟，又講粗口，即係我問問你，你知唔知你講緊乜啊？嚇，你話乜乜乜乜乜，咁你其實知唔知道點樣乜先乜啊？ 但佢呢張牌真係好使好用喎、 啊，唔係呢啲係大家種出嚟嘅啫。 即係平壤呢，我知對美國嚟講啊，你平壤呢只牌真係好使好用喎、啊，佢、如取如攜、啊。 美國俾咗咩佢啫？ 系啊，冇唔彩嘅。 唔系啊，我话美国得到好多嘢啊， 当然 得到好多嘢。 我话美国奸咯， 机智机智，我话佢机智，佢机智，予取予攜。 认真奸啦。 咁你仲得一个啊？点都有啲有啲能量 嘅。唔可能世界大战咧，即系普京，即系 佢唔够资格。 佢唔夠資格， 你 咁多核彈頭，佢咁多呢個載具，佢就 你打邊個啫？ 打美國咯， 美國我冇同你打，你 就係我就係 打我咧。 咁佢一個邏輯都係噶，第一佢話北約東擴，唔係北約話喂我冇東擴，佢係個咁個女係都非君不嫁，我冇辦法過，一唔俾我認佢，唔俾佢認嘴去過門嘅咩？其次就係烏克蘭話喂。我讲下啫，我冇即系嗱，譬如你又话佢咩又纳粹又亚速赢又害俄裔嗰啲嗱，嗰啲是否事实咧？嗰啲即系另作别论啦。咁但系你唔可以话嗰啲系威胁到你俄罗斯安全啊嘛，即系你最多话佢做嘢笃眼笃鼻啫。 你西欧边一个国家冇德国冇纳即系新纳粹咩？ 咁即系等于教宗。 系啦， 即系等于教宗嗰句名言，啊话你班友去到佢门口吠你，唔怪得佢揼你， 咁唔通噶嘛？ 咁当然唔通啦，即系呢啲，你呢叫防卫过当之极，系嘛？ 啱啊！ 即系呢个烂 get 嚟嘅， 人哋唔系喺你屋企门口啊，喺佢自己屋企。嗱，当然啦，你。哇！嗰啲係俄裔係嘛？即以前 俄裔咧，講到裔， 我哋講過啦。 講到裔就冇得裔噶啦。 哇！咁啊，全世界都有中國人喎，都有華裔喎。 咁真係話我咁我打佢。 咁有某啲國家、某啲民族係真係咁睇嘅。 你咁睇， 唔 係 淨係華裔 普世價值啊嘛。 即係你唔可以話你 唔係國際法啊嘛。 同埋你講老實講，你講俄文又唔一定係表示俄裔喎。 絕對唔係啦，而且俄文。同烏克蘭文真係差唔多 嘅啫嘛，即係西班牙文同葡萄牙文一樣咁。 我諗嗰個相同之處 可能仲緊要啊， 仲緊要過 係 粵語同潮州話， 一定。 咁咪咯， 係 唔係嘅？咁你任何國家出兵，你合唔合法都好啦，即係其實。佢都係佢政治嘅延伸，即係正等於你當年，你譬如你打南斯拉夫咁樣，你都係以人權狀況，咁人哋仲問，喂，唔係，我係先支架南斯拉夫嘅時候，咁佢都係以人權狀況啊，乜乜乜，咁人哋都講句，喂，我內戰啫，我自己家財屋幣，你理得我邊個殺邊個咧？ 咁問題係內戰有人嗌救命，咁即係鄰居又要嚟裝下， 哇，真係，唔係 使唔使 你真係拎刀嚟斬人喎？唔得唔得， 咁你都違反聯合國憲章嘅， 即係等於西班牙內戰咁樣咯。 即係呢個都係違反， 即係成扎都去曬， 半世界大 戰。即係你 蘇聯就係 你支解，你支解南斯拉夫又好啦，你或者你支解利比亞又好，或者你推翻薩達姆都好。或者科索沃都好啦，同今次俄罗斯都一样，你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嘅。个问题只是头先提出嗰样嘢就系，咁系咪足以会引发到世界大战咁解啫？ 会嘅，因为头先我点解特登引用一个呢、這个叫做呢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嗰个专家阿崔生话，佢话唔系呢个只系。美國同西方群毆俄羅斯， 咁你自己走出，你自己走出嚟俾人毆咗 佢群毆意思係咩咧？ 係 咁多個蝦一個啊！ 齊揼噶， 何來世界大戰？ 如果你從群毆嘅角度，咁其實當年你講個力量對比，其實我唔係俄羅斯係納粹德國啦，但納粹德國同當時即係圍攻佢嘅國家嘅實力對比，其實係遠遠係低過。今日俄羅斯的實力，如果純粹講軍事，你從人手啊，你從個工業規模啊，你從各個方面，咁我唔通話當時呢、這個即係全世界圍毆呢個希特拉咩？ 飛啊！ 唔可以咁比。 我哋唔係我哋討論過一次，即係當時納粹德國嘅服從國啊，加加埋埋有二三百萬嘅。你唔好话，你唔好话英国去咩？加拿大又揾几多兵？澳洲揾几多兵？印度 系，但系我讲紧个实力啫，即系嗰个军事实力系咪系俄罗斯系咪真系咁唔成体系先？ 真系唔成体系。 但你 今天嘅俄罗斯如果 唔系苏联嗰阵时啊， 根本係連零頭都比唔上。 除非你唔計佢個，你計 你講核彈咁就冇得講。 點解冇得講咧？ 大家死㗎啦！ 點解冇得講咧？係 玩得㗎嘛？ 而家佢都唔係諗住玩啦，俄羅斯都唔係同你玩。 唔係㗎，咁我先係嗰個俄炸，你嗰個核俄炸其實同當年希特拉個俄炸一樣啫嘛。喂，希特拉嘅喂，我冇諗住真係同你開大片㗎，點知就拖咗入個戰爭個泥潭入邊啫嘛。 今年一月啱啱五強。核五强、 就开咗系啊， 系有一个联合声明，叫做防止核战争嘅联合声明。声明系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嗯， 啊，即系坚信一定要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 嗯， 同埋中国今次个表态咧好清楚， 嗯， 即系我系同你非常之 friend， 我系好唔希望你衰咗， 嗯， 更加不希望你由此就得了，等我少了个强援，但是我绝对不会明撑你，更加不会在军事上在武器上明撑你，这个立场是很清楚的，所以即有见及此我才说没什么世界大战可打， 是得俄罗斯一个不够打嘛，啊， 你拉白俄白俄现在都说我不想打， 是那个是我不是说 我小弟又不是包拗镜，但是你那个战场和在那个政坛的变化一瞬之间，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当然就是这个张伯伦和这个邱吉尔，是不是嗰，那個一樣，即係捷克，即係捷克啫喎。即係嗱，我唔係睇唔起人哋國家同民族，係德英法會話你捷克同德國開片，你唔好講笑啦。即係無論你退一萬步講，德法英其實喺民族上呢三，即係其實英國係德法嘅混合種嚟嘅。咁，所以冇可能嘅呢件事。咁卒之咪又係咁。咁所以即係彈直之間嘅啫。即係會唔會彈直之間唔知發生咩事？即係譬如普京，因為佢國內嘅高人氣，因為佢騎夫蘭下。因為他被軍方所逼供，定是任何原因，即係到時係即係呢種意外是不是完全冇即係發生的可能性呢？即係你譬如再咁打落去是，譬如俄羅斯係經濟撐不住，或者很多環節他真的撐不住，佢係咪真係 自走嘅啫？佢撐唔住， 係咪因為一紙嘅聲明他就不用核武呢？包括是我為 因為核武是冇用，係冇用的你明唔明啊？你如果設想。兩種可能性，一種咧係我眯埋眼掉曬佢，即係大家玩完，等於自殺式啊！即係我同你死過，即係我係死梗噶啦，我要孖埋你死，點解？呢個係一種。第二種咧就仲係偷雞， 係 即係我砰你一個，即係話俾你聽嗱，我用我夠膽用， 你夠唔夠膽炸翻我啊？ 係啦， 係搏你唔夠咯， 即係搏呢樣搏。咁我睇呢個美國嘅前呢個國防部長温伯格，佢寫嗰本小説，其實就係佢嘅戰略思想，甚至係佢在位嗰陣時美軍嘅戰略思想 係點咧？ 話同中國打唔出奇，同俄羅斯打唔出奇，同日本打，即係 都可能。 佢話我呢啲唔係我亂咁想嘅，而係我在位嗰陣時， 我要 個電腦兵棋演算，個每一支軍隊佢必須有同任何國家打嘅覆案， 係 唔理你咩希特拉咩藍色、白色、黃色， 唔理你，係 佢一定要有咁。如果唔係，你唔係世界大國。 是你不是一个，即是一个要想定。 所以他次次包括同伊朗次次即是掉核弹都是你一个我一个。 是 即是已经有了覆案的了。 嗯， 即是如果我同你是有战争的可能性，是升级到核战争的话呢，我基本上不会定第一个。 嗯， 但我不包我不定第一个。 是。 啊咁啊，睇情況嘅啫。但係你掟第一個，我一定還第一個。 嗯。 啊，咁大家就睇下呢一個掟喺邊度。咁如果今天大家係普京係有可能用核武嘅話咧，第一佢會用低，會用低爆炸量嘅。 係。 而家有幾十噸、幾百噸嘅。 嗯。 第二，佢會掟冇人嘅地方。 嗯。 唔系冇人哋咁咪航母舰咯， 系， 即系你喺远海嗰度，佢嘅 同乜嘢， 即系佢嘅 咁都几有型喎， 个叫做 行一啲啊嘛， 叫做 即係 叫做連帶價值啊。 係， 即係唔相平民咁解啦。 係， 咁如果大家打遠海戰爭， 嗯， 死嘅一定係軍人㗎啦。 係 啊，而且咧，我砰一下，少則一架航母， 嗯， 多則一個艦隊， 嗯， 啊，即係話俾你聽，我而家用緊， 嗯， 而且有用， 嗯， 你點睇？ 係， 咁我都不假思索啦。第一， 係 我真係衰咗。 係， 第二。边个打我？知道咗个即还 系 即 一定即还 啊？点解法国即系俄罗斯方面做呢个核威慑或者核讹诈嘅时候，法国三艘核潜艇全部出 系 平时冇嘅 系 平时一定系一艘出 系 即系唔知佢喺边度，佢喺嗰度喺度等命令。第二艘咧入厂维修 系 第三艘。待命訓練， 嗯嗯、 一定係咁嘅。佢唔係 三手出曬。 法國小鮮肉三手出曬去。 哦， 即係話俾你聽， 你唔好嚟啊！ 唔係，我有準備嘅。 係 啊，唔係講笑嘅。 係 英國又係。 係 英國就唔單止係核潛艇。 嗯。 法國獨孤一味啫。英國仲有空投。 係。 仲有空投。 係。 上曬天咯， 咪咯，所以我諗我普京唔夠膽， 即係你 炸得幾多，唔係你掟得幾多個 啊？ 你掟得幾多個啊？即係咁，全世界都係你嘅敵人， 係攞唔到戰爭勝利嘅， 係 嚇下係得嘅。 好，咁啊就喺呢個好樂觀嘅結論下邊咧，就結束我哋今晚嘅節目啦。咁啊見到阿基哥啦，那些年張偉基嚇，一陣間仲有一個鐘頭嘅好歌，同埋阿張偉基啲嚇精彩獨白啊，大家一定要聽啦。咁啊，聽晚咧就阿飛哥就請嚟張慧能居士同埋岑歡華居士講煩惱即陪體。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就係 Michael Jackson 唱嘅，叫做 Heal the World。而家真係要啊，疫情咁緊要嚇、啊，醫好成個世界先啦。多謝大家收聽。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Was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and only cares for joy for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dreams.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